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笨蛋，为什么要那么勉强自己？ 我不要落后你们太多，你也要加油。 难以抑制的两行清泪顺着胖子的面庞流淌而下，落入马红俊温暖而宽厚的怀抱之中，白沉香整个人都软了下来。他已经提不起一丝力气，俏脸上却流露着一丝释放的微笑。下一刻，他已经在马红俊怀中晕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海神殿的方向突然亮了起来，一道紫光从天而降，笔直地照在白沉香额头上。原本已经因为完成考验消失的黄色光点重新出现，在光的照耀下渐渐变成了紫色。海神斗罗波塞西的声音悠悠传来，虽然山脚下距离海神殿有几百米的落差，但他的声音却像是响在耳边一般。 你的坚持，你的努力，已经不是皇级所能限制。海神大人破格赐予你紫级考验，考验升级为紫级。 白沉香用自己的坚持得到了海神的认可，从完成皇级一考直接提升到了紫级一考的程度，自身魂力也随之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。不过具体的好处还要等他获得魂环之后才能展现出来。同时通过了紫级考验，经过环形海的时候，他不会再受到攻击，也同样有了登上海神山的资格。看着胖子心疼地搂紧白沉香，唐三、戴沐白、奥斯卡、宁荣荣、朱竹清五个人的目光在空中凝聚在一起。唐三缓缓抬起握紧的右拳，注视着自己的伙伴们。 该我们了，小奥你第一个，沐白第二，竹清第三，胖子第四，蓉蓉第五，我最后一个，开始吧。 唐三的排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奥斯卡放在第一个是因为他之后要为众人提供恢复香肠，至于所需要的镜像复制肠都早已经事先做好了。而戴沐白无疑是最不需要帮助的一个，在他通关的时候，奥斯卡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休息，再继续为大家制作香肠。而每一个人的通关都必须要得到宁荣荣的帮助，因此宁荣荣放在了倒数第二位。等到前面几人完成了考验之后，他恢复魂力再进行考核，而唐三放在最后一个，因为他的考验最为艰难，也同时需要伙伴们的持续辅助。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之光距离有限，如果不先通过考验，是不足以对需要攀登333级台阶的唐三持续辅助的。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所有人都需要唐三的两大领域辅助。奥斯卡用力地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向众人递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眼神，走到阶梯前。 小奥，记住，半途再继续服用复制镜像肠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前进，不能有停顿。我的领域和蓉蓉的九宝琉璃塔光芒会一直陪伴你前进，加油。 奥斯卡用力地点了一下头，摸出了一根复制镜像肠吃了下去。伴随着一阵骨骼噼啪声，奥斯卡全身肌肉瞬间膨胀，整个人的眼神都变得犀利起来。他吃下的自然是来自戴沐白鲜血为引的复制镜像肠。效力产生，他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戴沐白的三大辅助技能：白虎护身罩、白虎金刚变、白虎魔神变。笼罩在强烈的金光之中，奥斯卡开始了他的攀登。在他第一步迈出的同时，早已经准备好的宁荣荣手中的九宝琉璃塔光芒射出，力量、敏捷、魂力、防御四大增幅技能同时落在奥斯卡身上，顿时令他全身金光更盛。与此同时，一蓝一白两道光芒骤然从唐三脚下蔓延而出，将他自己和奥斯卡笼罩其中，完成了最强势的增幅效果。奥斯卡只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蓝与白交替闪耀的光芒世界，没有任何停顿的他开始了自己的攀登。 邪眸白虎的三大增幅魂技，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四项辅助，再加上唐三的两个完成了第七魂环的领域，如此众多的辅助之下，奥斯卡是健步如飞地踏上了阶梯。前五十级台阶他几乎没有耗费什么力气，唐三始终跟随在他背后，距离越近他的领域效果就越强。为了给奥斯卡最好的增幅，他不惜耗费更多的魂力和他一起攀登。不过现在对于唐三来说，就算是108级台阶也不算什么。过了50级，奥斯卡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，他的步伐变得坚实有力，却没有半分停顿，继续向上攀登。他知道对于自己来说，真正的考验从现在才开始。60 70 80，接下来的30级台阶也没能对他产生任何阻隔作用。登上第80级台阶时，复制镜像肠的三分钟时间已经过了大半，奥斯卡取出第二根复制镜像肠吃了下去。到了这里，他的攀登明显变得艰难起来，每一步踏前身体都会略微的晃动，但他的步伐还算稳定，直到第90级台阶，奥斯卡有了他的第一次停顿。铺天盖地的压力加上身体周围迷离的光芒，令他汗如雨下。幸好有蓝银领域不断激发着他体内的生命力，杀神领域带给他无与伦比的强大信心，他才能够继续攀登。山下观看的众人已经握紧了拳头，他们知道最后的关键时刻来临了。虽然台阶只剩下最后18级，但对于奥斯卡来说，这18级台阶比之前的90级加起来都要难。大家都在心里为奥斯卡默默地数着阶梯的级数，91 92，一直到99，奥斯卡也第二次停了下来。这一次他比之前停顿的时间都要长，同时他也吃下了自己制作的第三根复制镜像肠。又是一个三分钟过去，在第99级台阶处停顿是唐三给伙伴们制定好的战术，因为达到100级台阶后，压力会有一个跳跃式的增长，在99级的位置先调整一下再继续往上，才能更有把握。唐三站在奥斯卡身边，对于他来说，在两大领域增幅下来到这个位置并不会有太大的压迫感。看着汗如雨下的奥斯卡，唐三向他递出一个询问的眼神，奥斯卡不敢做出太大的动作回应，哪怕是多一丝的魂力消耗都有可能导致最后的失败。他只是向唐三眨了一下眼睛，递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眼神。 上！ 奥斯卡终于迈出了自己的第100步，踏上了第100级台阶。他顿时感觉到如同山崩海啸一般的压力轰然而至，令他还未站稳的脚步险些向下滑落。不过，他还是勉强稳定住了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。此时此刻，奥斯卡却发现，别说继续前进，自己哪怕是想要抬腿都已经做不到了。之前在白沉香身上出现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了他身上，皮肤表面渐渐泛起了细密的血珠。就在这时，唐三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奥斯卡只觉得自己身体周围突然都变成了蓝色，紧接着一股股庞大的生命力注入体内，同时他看到了唐三背后释放出的八蛛毛，一根根金色丝线从八蛛毛上飘然而出，覆盖在他身上还有唐三的身体之上。就在那金丝搭在他身上的刹那，奥斯卡只觉得全身一轻，那令他已经完全无法前进的巨大压力似乎减弱了几分，而自己正在急剧消耗的魂力又开始得到了如丝如缕的补充。奥斯卡吃惊地看向唐三，这种感觉他曾经有过，在唐三刚刚升到魂圣境界之后，向他们展示领域能力的时候出现过，只不过那时候是他的魂力被抽取吞噬，而此时却是被注入魂力。唐三利用蓝银领域与八蛛毛的联合技能吞噬金丝，将自己的魂力反输入奥斯卡体内，虽然输入的幅度不大，可在眼前这种情况下绝对是雪中送炭。而且唐三的魂力本就比奥斯卡强大得多，他传递的魂力自然也相当可观。终于奥斯卡继续迈出了前进的脚步，全身颤抖着一步步踏进，每前进一步，他身上附着的吞噬金丝就会闪亮一下，一股股魂力不断传入体内。 那是通过蓝银领域以及八蛛毛过滤后最纯净的生命属性魂力，任何魂师都能够轻松吸收。106 107终于到了最后一步，奥斯卡深吸一口气，这一刻一种难言的感动，无与伦比的信念瞬间充斥在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之中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迈出这最后一步。奥斯卡的眼睛如同星辰一般闪亮起来，用尽全身力气踏出了自己的最后一步。108，奥斯卡终于踏上了那108级台阶。刹那间，压力如同潮水一般退去，骤然轻松的感觉令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要飞起来似的。蓝光、白光，那些金色的光雾在刹那间冰雪消融一般退去，前所未有的畅快感传遍全身。在山下伙伴们的欢呼声中，奥斯卡耳中听到叮的一声轻响，额头上黑色六芒星图案中一道黑气飘然而出，在他面前凝结成一面黑色的方形光幕。下一刻又是叮的一声轻响，那道黑色光幕瞬间破碎，化为点点黑光重新注入奥斯卡眉心之中，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感觉骤然传来。奥斯卡只觉得自己飞速消耗的魂力骤然颤动了一下，一股力量感由内而外产生，一个特殊的声音在他脑海深处响起： 黑极六考第一考，穿越海神之光，通过，魂力提升一级。 68到69，奥斯卡的魂力直接飞跃一级，提升到了69。正在他想向唐三说出感谢时，却发现收敛了领域的唐三已经回到了山脚下。他并没有看到唐三的额头上也出现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在100级台阶以上，利用吞噬金丝为奥斯卡增幅，对唐三也绝对是不小的消耗。按照原定的计划，奥斯卡立刻坐下开始休息。他知道伙伴们还需要他的帮助，他必须得要尽快地恢复自己的魂力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